015-515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变异软，0168-6858-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特别节目。 大家好，我是江山，一个热爱绿色生活的北京市民。随着气温的不断升高，我们又开始了恨不得抱着空调不撒手的日子。其实在使用空调这件事情上呢，是有很多的环保小知识的，我们还可以利用一些小技巧调节家里的温度。下面我来跟大家分享几个有关降温的小妙招吧，让大家舒舒服服的节能减排。空调省电，首先要减少室内外空气的流动，避免阳光辐照升温。最直接的做法呢，就是开启空调后密闭门窗，拉上窗帘。其次，选择适合匹数的空调，如果房间的面积过大或者是过小，都会提升用电量。最后呢，适合的温度其实是节能的关键，建议室内空调温度最好设置在26度到28度之间，这个温度适宜睡眠，而且可以有效的节省电能。好啦，这就是绿色生活小妙招。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17:03，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的东五环的北向南方向平房桥路段有事故，后车请小心避让。再跟您说一下啊，东五环的北向南方向平房桥路段有事故，后车请小心避让。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最近这一场雨啊，带来点清凉的感觉。 是的， 但同时呢，也把大家困在了家里边，周六日都没出去啊。 是 吧？ 您说有山有水的地方，一直我们在播天气都是说 远离这些地儿。得注意安全， 水太大了，对吧？这个周六日可能大家就要耐不住寂寞，开始出去寻找好玩的地儿了。 当然，这一场雨基本上到今天就算告一段落了。 对，但是我也建议，就是有山有水的那种地儿先别去了，还是往平原地区走一走。 哦， 真的，那边可能还是那水一时半会儿还排不干净的。 好的，今天我们主攻的方向是奔北京的南部地区， 终于往我们家走了。 嗯 啊，我们那边特别好。好大一片地儿，本来想说好山好水，后来好大一片地儿，而且呢有好多好多东西啊，我都不太了解，真的。 是的，你想上次咱们跟大兴旅游委的领导，咱们在做完直播之后，他说了很多的地方，我真的是不知道， 你都没去过吧？ 啊，而且说完了以后，我真的特别感兴趣，包括你比如说，他说了在亦庄的那个特别大的公园的边上，就有很多，你比如说赶得急。 哦， 然后 就是做面条的那个， 哎，包括整个的一个村都是吃面条的，哦，吃饺子的等等这样的地方，哦，我都问了住在那边的杨多杰同志， 有 他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 你看看，所以真的是希望利用我们的节目这个平台，哦，哎呀，要好好的给我们的大兴得推广一下， 真的是好多人一说起南边，说起大兴，说有什么好玩的呀？ 西瓜，野生动物园。 梨花桃花 啊，对， 月季 啊，月季， 人有月季节， 是 其他的好像大家都不太知道了， 哎， 对吧？今天咱们来好好的在大兴盘盘道啊，哪有什么好玩的。当然呢，如果您正好也在大兴，对大兴也特别了解，去了那边的哪个地儿觉得不错的，也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啊。CHWL876 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首先请到的是北京野生动物园副总经理杜春华，欢迎春华。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嗯，欢迎您。还有一位是大兴区旅游委市场科的李万兴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好嘞。 哎，声音不错哟。 啊，这两天有点闹嗓子。 我们天天闹。 哎，我们上次就跟杜总一块儿做节目， 哦， 你那天是在前方， 我坐着小火车游览特别漂亮的自驾游览线路。 是的，是的， 嗯， 哎，这样，因为今天呢，杜总来呢，也想简单的介绍一下啊，我们的野生动物园。不过呢，嗯，像你是咱们团队当中去过的， 是， 哎， 嗯， 简单的介绍一下感受。 哎呦，特别悠闲， 嗯， 啊，特别悠闲，而且呢，我在连线的时候，上一次咱们节目连线的时候，我也说了，嗯，就那个动物的状态特别好， 哦， 特别就有我的那种感觉， 嗯， 特别阳光。积极， 嗯， 健康， 哎呀， 啊，就是看见它的食物，它就会两眼放绿光， 嗯嗯嗯， 啊，吃草的那些草类食物呢，嗯，就会和你特别的亲热， 哦， 啊，一看见红萝卜来了，哇，它吃， 嗯， 啊，整个的那个动物面貌特别好，其中有一个，嗯，那个应该是个小矮马还是什么的，反正挺漂亮的，是属于高原区的动物，因为整个的自驾游览线路是按它的那个所在的它的所就是动物所在的那个区域来进行安排的，有那小马看起来特精神，我说哟，你们这马是不是定期做美容啊？他说，哎，你怎么知道？我说那起挑帘做的多漂亮。说真的，真的是，就是有专门的医生要照看他， 嗯， 帮他挑身上的，比如说有一些那个，可能会有一些小虫子呀，然后帮他挑这些小虫子，还同时帮他修剪那个毛发。 是的， 我说哇，真的，你们照料的太细致了。 因为我们昨天在吃喝玩乐大搜索这个公众平台上，我们发了图文并茂的，就是 对， 他们三个人去现场去实地给大家提前探路的这么一个文章。 是的， 然后在那里头他们三个人都各走了各趟的线路，其中我们的主持人和编辑也都相配了他们在各条线路上的一些照片，包括咱们动物园里的一些空景，包括他们在里头活动的一些照片， 嗯， 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就三张照片。 是 第一个照片呢，是毛毛抱着一只小老虎 啊 啊，那这个给我印象颇深， 嗯 啊，这只大猫抱着那种感觉，我天哪！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孙涛啊，在给大象修指甲， 嗯 啊，这个， 扬州师傅 啊，扬州师傅是肯定是这样，哦，他一边修指甲，后来昨天我们上节目，我还问他呢，我说怎么样，孙涛什么感受？我就一直修指甲，我都说千万别拿鼻子拍我，千万别拿鼻子拍我。另外小胖还有一张照片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就是他干农活的，但是没显示干农活，就扛着一个。当时我就跟孙涛说，哎，我说你看二师兄 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当时我说谁给你拍的这张照片？ 我承认啊，那是摆拍啊。本来是想干点农活的，但是人家那草除的忒干净了。我说我挖点什么呢？他说您还别挖了，这还都还没熟呢。那有一小菜园子、 啊， 就是有那种特别农家的感觉。您整个那个自驾游览区完了之后，就是先看到了野生动物，然后到最后的一个区域是有那个家禽， 对， 比如说有牛啊、狗狗啊、这个鸡呀、啊、鸭呀、啊、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个小农房，我们就在那里边。他们说、 这个区域叫田园风光， 对，田园风光。他们说，哎，你在这边干点农活吧，因为我一路上也没干什么活嘛。我说好嘞，我说除草啊，找了一锄头，找了半天没什么草可除的。我说挖挖这儿草吧，啊，这儿草千万别挖，这是我们的景观。我说哦，好嘞，剩下都是白菜，所以我就摆拍了一张。我承认啊， 所以真的是给他们三个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是的，确实是。 不过呢，现在正好是暑期的时候，咱们有没有针对孩子们放假的时候有些特别的活动？ 是，刚才啊，向明说的这个生机勃勃的区域啊，是我们最有名的一个区域，就叫自驾旅行区。 嗯， 这个呢，实际上我们是以还原动物自然生活环境这么一个状态去设立的一条线，全长呢10.8公里。除了看这些动物和野生的状态以外呢，就刚才夏明说的那个，我们做了一个给都市人，尤其是繁忙的都市人的一个小场景，就是田园风光。那里面我们有很多本来那天我们想难为一下夏明来着，说那个咱们今天小鸡可能都不高兴，咱们可也下不了那么多蛋。然后呢，我们指定了一个数量啊，说夏明一定要捡够10个蛋。结果那天可能我们家小鸡都挺高兴的，一下它特别容易就完成了这个任务， 每个窝都4个，最后12个多， 对， 12个还多呢， 啊，就没为难上它。 对， 那刚才说到这个儿童的这块啊，实际上到这个暑假的时候呢，我觉得呢，咱们所有的听众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在我们这个3600亩选自己不同的线路，因为毕竟离市区还是比较近的。 嗯， 那么如果是学生组团这样自己去玩呢，我更建议呢去我们的步行区。这个步行区呢，实际上我们是以互动体验为主的，这里穿插了很多科普的小知识，动物和人之间的这种互动。因为呢，刚才你也说到了啊，我们的这个小动物呢，都会有我们的兽医定期去巡诊，也会有我们的饲养员天天跟他在一起，那么他就会很熟悉这些动物的习性啊、爱好啊，包括他的喜怒哀乐，跟人是一样的。所以呢，就是这一个地方，包括你的游玩的过程中，你可以随意的问我们的饲养员，哎，这个动物，这个大白老虎，它什么时候很高兴？那你给我形容形容时间，它都会很耐心的告诉你的。这是一个步行区。再有一个呢，就是3到10岁的孩子，我们今年呢也新开了一个儿童动物园。这个儿童动物园呢是非常有意思的，小朋友有亲近自然的这种天性哈，那你可以摸摸小白兔，甚至于呢也许就有一只小猪跑到你的身边去了，这个都是很有可能的。那小孩子蹲下去摸一摸它，去感受一下，都是非常好的。 他们说小猪溜过身边的时候，人家都问说这是什么猪？藏香猪，晚上就吃这个。 对，他们经常越狱，我们叫他越狱嘛，出来溜达溜达逗一下你，然后他又跑回去了。 下一次吓唬他再跑吃了你啊。特别好，真的特别好。包括我们最后在那边跟着我们工作人员一块儿我们吃饭，那边有一个我忘了我们去的是什么一个餐厅了。我说我们的游客在这边也可以吃吗？都可以的。 观湖餐厅。 观湖啊，对，观湖餐厅那边餐厅的农家饭做的也挺好的。 是， 或者说算是家常菜吧，做的真的还挺不错的。 我们还是和大兴旅游委走得特别近。我们以前在这个餐厅啊，实际上就很普通的一些餐食。那后来呢，因为我们旅游委这边呢推了很多本地大兴的一些美食，所以我们呢相应的也引进了一些。 对， 这个观湖餐厅呢，实际上风景特别漂亮，就是3600亩，你走着走就会很累了，而且天气有的时候北京呢，要不然就热，要不然就冷。那你适当的坐下来的时候，看着一大片湖，然后吃一些我们大兴本地的这些面食啊，都会非常舒服的。 是的，是的，而且大兴野生，北京野生动物园，特别适合孩子去。有我身边有位朋友，正好那一天咱们做节目的时候听到了，说哎，我这个周末带孩子去怎么样？我说可以，你可以先去体验一下，他从来没去过，因为住在大北头，从来没去过。 说那里边都有什么，只有你们的那个自驾线路吗？没有，好几条线路呢，包括孩子，因为我可能走的那条线路我觉得也适合孩子，尤其孩子比较小，您又想特别舒服的，您直接自己开着车您就可以走我的那条线路。那如果孩子稍微大点的话，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除了刚刚您说的有互动区，还有什么其他的能看？我记得还有毛木偶剧 啊， 滔滔那条线路好像有木偶剧表演可以看。 这个主要就是刚才我介绍的步行游览区，针对学生啊、孩子啊和家庭游的这个特别丰富。你比如说啊，我们和中国木偶剧院合作了一台木偶剧，这里面呢小朋友可以去看一看。我觉得呢，不仅是看一个剧那么简单，它是从中能够体会到人和动物之间的和谐关系的。 嗯， 所以呢，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儿。还有呢，就是刚才说到的哈，我们在儿童动物园实际上也面对所有的游客有一个小的迷你的自驾，就像刚才和夏明说的那个自驾区是一样的。 嗯， 他就把它缩小了，变成了一个迷你版，小朋友也可以驾着我们的电瓶车在里面和动物互动。 嗯，哎，那也就是说买了一张门票进去去看，然后木偶的那个看他们表演不用单抽钱， 这是免费的， 好像是， 哦，是的，是免费的。 明白明白。 目前我们园区啊，就是只要你进了大门区，基本上啊，所有的演出也好，木偶剧也好，和动物的互动都是免费的。 嗯， 不过一听您说自驾区就能走好几公里，我就想，我的天哪，得有 十公里， 是，我说得多大呀这个地儿。 是啊是啊，其实最佳的路线哈，如果一家出游的这种哈，从北京市开车过去，那么最好先去自驾游。这个呢，相当于围绕着我们的园区外面，我们可以看到七个不同的景区，包括呢，我们的祥瑞迎宾、亚洲丛林、非洲原野、湿地探幽、澳洲部落、山地寻踪和刚才说到的田园风光，这个景色就全都看到了不同的物种和动物的栖息的环境。从这儿出来以后，如果大家意犹未尽的话呢，建议呢我们就进步行区。步行区呢，我们有自己的代步的电瓶车，不同的啊，有大的有小的，你也可以像用我们那种大电瓶，就像 shuttle bus 一样，有一个手环，你愿意在哪儿下你就下去，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告诉您这个点这个站会有什么样的动物在这周边，比如说小熊猫啊，还是有长颈鹿啊，你还是可以去喂一下那个扬子鳄。这样的话呢，你下去以后按照自己的喜好，你转完一圈以后呢，你就可以在步行区里发现很多新奇的动物你没有见过。 嗯， 哎呀，真好。 这个自驾区就相当于你们那儿的外环线是吧？ 是的是的。 哦，然后另外两条线相当于是 在我的内环， 内环， 哎，对， 然后由外及内， 对对对对， 然后再看细致， 嗯， 是没错。 不过像万星，像刚才节目最开始我都说了，我们一提到大兴，我们就会说，比如说像西瓜节呀， 西瓜节， 哎，梨花啊， 梨花， 对，然后对，包括说大兴的野生动物园啊，这些都有。其实，在大兴可以介绍的有很多很多， 很多， 就像咱们那天做节目一样， 对， 反正说了很多，反正都给我说蒙圈了。 反正您知道的已经是不少了， 是是， 嗯， 但是这些地儿我都没去过， 这很遗憾。但是我估计，下一次，我一定要邀请您。 好好好， 也实地去探班一下。 那比如说咱们上次说过的那些，还有吗？其他的？ 还很多。您看啊，现在基本上进暑假了，我还就着野生动物园这个点，继续说。现在进暑假了，那么孩子放假以后，大兴现在除了野生动物园，野生动物园是我们那儿也是标志性的一个景区。它这里面有很多适合小孩去游玩啊、去体验的项目，而且现在野生动物园的项目非常的，第一很全，第二非常那个人性化， 是， 哎，适合不同年龄段，而且野动物园这个元素，我估计不受年龄限制，每个小孩 是 老人， 因为 上至长者， 就是小胖、孙涛他们就一般都没结婚啊，像这个没孩子呀。去了以后都觉得哇，童心未泯。 但是我们有童年呀、 对呀、啊、对呀、啊，但是他们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是， 就更别说，比如说带着孩子去，因为孩子可能更多的，比如说去西直门的动物园，但是那种感觉可能跟在大兴的野生动物园跟 动物那么近距离的感受， 就是更贴近大自然。 哎，是是是，很难的。 而且里面刚才夏明老师也说了，里面还有其他的体验区，在观赏动物的同时，还能够看到这个乡村的野趣， 嗯， 包括这种跟大自然这种亲密接触。 对， 我觉得这可能是孩子们更感兴趣的。 嗯， 而且大兴除了咱们野生动物园，今年暑假期间，很多园区也都准备了这个学生游啊，或者是适合这种亲子体验的活动项目。 嗯， 我们第二节还有一位老师也要介绍他们那里的体验项目，我再跟大家说几个。您比如说，从野生动物园出来以后，还是顺着经开一条线吧。我喜欢按照这个交通线路这么来说，在庞各庄有个航天之光体验园，它实际上就是原先的航天教育基地。那个平时是学生这个拓展训练啊，一个非常好的基地。他今年的暑假也准备了大型的水上项目，包括刚才提到的月季元素。月季元素我们就得提我们月小镇魏任庄，魏任庄的爱情海今年也是加大了这个水上项目。因为刚过小暑，这几天可能下雨多一点，凉爽一点，可能这个高温天气马上就要到了，这个水上项目也是深受我们游客特别是小孩喜欢的。 嗯， 包括我们再往这个东线走，上次来的雅鲁谷这个热带植物园， 嗯， 它今年的泼水节啊，应该现在叫第四届泼水季，是在六月底就已经开幕了。它现在是每周六日，这个都是这个泼水项目是对外开放的，每周六日的下午的13:40这个时间段， 谁泼谁？ 互相泼，你喜欢谁就泼谁 啊。 啊，除了 你就老追一大妹子泼，你家小人你媳妇儿就追着你泼。 这里面除了小孩这些学生年轻人喜欢，有一些，而且这个上了岁数的人也可以参与。 对， 因为这是一种他们少数民族的一种祝福嘛。 是的， 我们去把我们的美好祝福送给别人，别人把祝福送给我们，也没准在这个互相撒泼的过程当中，就有这种有缘人青年男女就能够有情人成眷属。 对，这是一方面，最关键能泄泄愤什么的，对吧？平时工作压力这么大， 人 无处宣泄。 人家说撒泼这俩字不是你说的那俩字，人家说那一句儿撒开了泼水， 对，撒开了泼水， 哎， 水有很多， 哎，对对对，不是哈，那 就下手还是要轻点， 哎，是 盆儿一定要管住，是吧？ 哎， 而且像这些园区以外，我们大兴公园也多。刚才王伟老师也提到了，这个标志性的南海子郊野公园，这是咱们整个北京四大郊野公园之一。 嗯， 它的总的规划面积相当于四个颐和园， 对 啊， 最大的了。 对，而且它的时间段也特别好，它每天从早晨6点到晚上9点 是 都是开放的。 我不是说吗？我不是说我好多朋友一到周末，几家人各拿一块大的那桌布， 对， 往草地上一铺， 可以露营， 对呀， 啊，可以野餐。 对， 而且它那现在景色特别的漂亮， 是的，是的， 绿廊漫道，这个湖面也非常的清爽，这个季节去特别的舒服。 是， 而且南海子现在好像只开了算是一半吧， 对， 还有一半 二期正在建设， 已经建的差不多了， 差不多 就差开了， 对对， 对不对？ 而且南海子这地区，带孩子去还有一个好处，这放假期间对孩子也是一场这个爱国主义教育。 嗯 啊，我们在玩中学，学中玩。因为南海子这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从辽金元明清这是5个朝代的皇家猎场， 对， 而且又是这个明清两朝的这个皇家院囿。 嗯， 这里面在南海子公园的旁边还有一个叫南海子麋鹿苑。 麋鹿苑， 哎，麋鹿苑，麋鹿苑除了每周一它那个闭馆以外，它也是对社会开放的。 是， 哎，带孩子们去看看。 我们一个听众就是在麋鹿苑里工作的，老说什么时候提我们啊？那你一定到我们这儿感受一下，都是有的。 对， 哎，这样 的听众真是。 还有大概3分多钟的时间， 嗯， 这样，能不能再简单的说一下，在公园里头能吃到什么？ 在以我们公园为例啊，我们的这个景区里呢，在不同的线路里设了不同的吃食，比如说我们就北方人吃的有面食的特色，然后我们有袋鼠面馆，还有刚才呢，就是夏明说到的那个，我们就是 什么肉饼啊、馅包的饺子呀，都非常 好 吃的。 对， 除了这些呢，比如说你大家觉得我愿意一边走走一边玩，因为我们呢在游园过程中发现很多听众都非常有心，他们呢随手啊就在我们这个，因为我们是次生林嘛，他捡很多冬天留下来的松果啊，一些小动物的羽毛啊，临出园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做一个小项链，然后他在这样走的过程中，比如他不想坐下来吃东西，那么他就可以碰到我们，比如说我们有好大鸡腿啊，有什么各种这样的快食的小餐，他也可以随手吃一下，都非常舒服的。 明白。那也就是说一家比如说带着老小去，也不会让孩子或者老人到点的时候饿着。 对，我们有很多露天的这种座位，即使你不吃东西，或者说你实在是愿意自己带一些东西，你也可以在那边坐着吃。 安全吗？ 谁啊？ 自己带吃的去。 我以为你们动物安全。 不是，我那意思就是比如说我们想野餐，那边有坐的地方，老少一家都坐下了，刚要吃饭，坏猴来了。 哦， 哎呀这怎么办，哎呀坏了，小猪来了。 哦， 不会吧， 你放心，人家的这个领地意识还是很强的。就是人活动的地方就是人活动的地方，这个动物活动的地方就是动物活动的地方。 好， 所以呢也提醒一下啊，去的朋友们，因为确实离动物非常近。 对，是的， 非常近。那边比如说有胡萝卜啊什么的，咱们在那儿可以购买，然后您可以喂给动物。您别拿自己，就是您喜欢吃什么，当然我们都理解，您可能是爱动物，是吧？就想觉得自己好吃的，您也喂给他尝尝。但有的时候可能吃了他会，消化不良啊，不舒服。 建议还是不要自带食品喂动物，因为每一种动物有自己吃不同的食品的要求。 没错， 明白。 而且你看他们那动物，就是喂的吧，属于。不是说特别胖的那种，胖的都不健康，是属于特别壮的那种， 矫健， 哎，但是绝对不瘦，因为你可以看到，至少我走的那个自驾游览区，在每一个动物的区域都会有一个管理员，如果有游客来了，他就会投喂一些食物， 是的， 比如说我看到熊，他就会站起来去抢那个，应该是胡萝卜呀还是什么的，包括还有那个吃鱼的那种鸟叫鹈鹕吧，应该是， 是的。是的， 就会喂鱼，哇，那些鹈鹕就张着大嘴巴哇哇哇的吃，您可以看到他们进食的一些场景，因为有的时候自己开车就想自己投点，就算了，对吧，自己留着自己吃。 对呀，我就想比如说带一包那个恰恰瓜子儿，你看鹦鹉区我给你刻俩， 我觉得鹦鹉区是可以吃到的，鹦鹉可以，但是您千万别拿大香肠去喂我们的鹦鹉，这它是不吃的，即使它吃了它会闹肚子不舒服的。 对， 哎，是的， 对， 好吧好吧， 尽量别喂，您知道人家喜欢什么口味。 对，因为我们的食物都是溯源的。 对， 哎呀，说完了这个好想去啊，好， 下一次你去一下，咱们不是八九月份的时候带着大家夜宿， 好啊， 是吧， 好。 而且我觉得，我不知道咱们那儿有没有那种野餐的一个区域，就是我比如拿了一个野餐的毯子、野餐垫，我就可以在那个地方啊一起吃点我带的东西也好，在那儿买的东西也好，有吗？ 我们是有一大片次生林的， 哦， 然后呢，有一些游客现在目前也喜欢像你这种方法，带一些垫子过去坐一坐，休息一下，去吃一点东西，这样呢，我们也同意啊，赞成这样做，但是更希望大家呢，选择一些比较热乎的，吃着比较顺口的，还是选择一些餐厅比较舒服一点。 好的， 哎， 您都可以去尝尝看， 都可以试试。 好嘞，今天呢，咱们上半时段先聊到这儿啊，有的朋友也跟我们说了，丁丁说念坛公园啊可好了，可干净，还有一湖，公园停车还不收费。确实我从念坛那儿路过过，或那一到周末那人真是巨多， 交通太便利了， 哎，交通确实非常方便。一会儿咱们再接着寻找大兴可以玩的好的地儿啊，大家可以继续和我们互动，先进广告。 爸爸带我出去玩吧。 爸爸周末加班，下次吧。 其实参与孩子的成长也是一种成就，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请珍惜孩子的每一个成长瞬间。 6月23日至8月5日，八达岭奥莱携手小杨肖恩点燃您和孩子的奇思妙想，共同探索奇妙乐园。7月还有消费满2000返100、儿童品类电子礼金等精彩活动。 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 汪。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三副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小扇儿。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他得了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 5858 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欢李工，为我们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李工您好。 你好，下午好。 哎，下午好。这马上又到周末了，这天呢好像这个雨停了，不过桑拿天好像又感觉回来了，不知道最近这天气是什么样的情况呢？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 的确是啊，因为最近这两天下雨比较多，以后呢又不刮北风，所以这个湿度就立马就上来了。但是今天还好啊，今天湿度虽然是比较大，在70%以上最小相对湿度，但是因为气温并不太高，咱们午后最高气温基本上都在27到28度，所以这个温度和这个湿度比起来， 行好。 嗯， 好，您接着说。 天呢还不是那么特别的闷热，相对来说这也算是一个难得的这种算是比较舒适的天气。但是从明天开始，咱们最重要的关注的还是这个降雨的情况，因为明天啊有一个比较强的降雨带要到咱们华北地区了，它的强降雨带主要是在河北的中南部，经过天津，然后到河北的东北部，直至辽宁的东南部这一带，这是一个长条带的一个强降雨区。这个降雨区呢，降雨量是在暴雨到大暴雨。我看这个报的降雨量，最大降雨量是这样，比如说像天津这一块报到了120毫米，这个降雨强度应该说是比较强的，所以明天或者是后天，在比如说去避暑山庄还有北戴河的朋友，特别是明天这一带降雨比较强， 嗯， 你这个日程啊最好是要修改一下， 嗯， 这可能要影响你旅游的日程的，因为这两个地方可能是咱们夏季旅游比较去的人比较多的一个地方， 嗯。 那么南方呢，那说完了降水，这个强降雨带，当然东北呢还有一块主要是以中到大雨的天气为主，是在这个黑龙江的这一带，这主要是雷阵雨天气，强度要和咱们我刚才说的那个强度要有点差别就比较大了。另外就是高温天气，高温天气呢从明天开始，比如说像济南，它要从明天开始要连续一周都会出现35到38度的这样连续的高温天气，所以这个地方包括山东半岛，因为正好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强力的控制，所以这一带气温都会比较高。除此之外，像南京、合肥基本上都会持续一周左右的35到40度这样的高温天气了。 这要去南方朋友要特别注意高温，要对你有个考验了。 嗯，好的，出去的话可能是以高温为主了，是吧？ 对对， 防暑降温是您必须要做的。嗯， 是的。 好的，非常谢谢李工为我们的介绍，感谢您，明天我们再继续连线，好吗？ 好，再见。 好，再见。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是 3.7， 处于基本畅通的级别。先来看一下环路方面，东二环的建国门桥到东直门桥的由南向北，南四环的科丰桥到马家楼桥的由西向东，还有南三环的丰益桥到刘家窑桥的由西向东，都是车比较多的路段。另外呢，快速路方面，莲花池东路的西三环到西二环的由西向东，还有德胜门外大街德胜门桥到马甸桥的由南向北，建国路四惠桥到华茂东路的由东向西，学院路西土城路到花园北路的由南向北。以上的路段平均的运行速度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特约播出。 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证，放心看球赛。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方便，理赔更方便，全靠全程托付，一条龙服务，有品质更安心。还有意外险、延长保修险、随车行李险等更多险种一同投保，享受更多保险保障。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是看心情，和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 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有位朋友说了，我们从中间听的没听全，刚才说的是哪儿啊？想带孩子去，能介绍一下名称、位置、价格的信息吗？这个您别着急，我们的编辑呢一会儿把刚刚咱们介绍的北京野生动物园，就是大型北京野生动物园的具体位置和其他的一些信息发给您啊。带孩子去真的挺好的啊，又长见识，还度假了。 对、 啊、 我相信孩子们一定会很喜欢， 对，非常舒服、 嗯、 来吧，接下来我们请来了一位新的朋友啊，这个地儿刚刚您说了离那儿不远啊，我对那一片的楼盘比较熟，但是对于咱这地儿不太了解，正好回来去那儿玩的时候顺道可以咱们那儿去观光旅游一下。我们请来新的一位朋友，这是大兴区长子营镇的刘民营观光农业有限公司的经理，旅游办公室的主任王秋菊女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嗯，好，再次欢迎。还有呢，就是大兴区旅游发展委员会的市场科的李万兴。当然，在介绍我们那个王经理这地儿的时候，我们先从路面上来说，比如说要去王经理这儿，我要从电台这儿、建国门这儿开车、怎么走？ 非常容易。其实刘民营这儿的位置啊，特别好找。咱们只要上了六环的话，从马驹桥， 马驹桥出口 出来以后 大约有3公里， 对，走马驹路、 走马驹路 向南， 向南的话也就三公里 ，到刘明， 在路的边上。而且刘明这个村啊，应该说对很多人来说都特别熟悉，因为我这个年龄小学课本上就有这个村子， 对 因为他八几年的时候就是被联合国命名为中国生态第一村， 对，生态第一村， 当时生态500强吧， 对，全球环保500家。 哎呀，那这么厉害呢，哦， 很厉害。 哎，那您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咱们这个观光农业这里的都有什么项目？ 刘明营呢，因为它是一个生态村，同时呢，它是也是一个民俗旅游村。在这个上个世纪80年代就获得全球环保500家的称号，那么近些年来也同时获得这个北京最美的乡村，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国家3A级旅游景区，我们还是北京这个红色旅游景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那么这个我们的旅游项目呢，它就是依托我们的生态农业，还有我们村的一些民俗文化，那么做了这个像这个红色旅游项目啊，我们这个今年7.1前后，我们就推出了见证中国农村在这个党的领导下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还有农民的幸福生活，这个党员联谊活动。就是和我们社区啊，机关团队啊，那么党员互动，到我们村可以这个听我们老党员讲述他们创业史，还有这个参观我们的村史馆、农具馆啊，一些这个红色的一些活动。 嗯 嗯， 咱们那个农业园区有多大呀？ 我们景区应该说整个村子就是一生态景区， 嚯， 就是一个民俗的旅游村， 对，一个民俗旅游村， 就是一个景， 就是一个景， 那就等于您天天住在景区里，是这意思吧？ 很美的， 嚯！ 而且刚才咱们说动物园，说动物园是吃喝玩乐看，这一条龙 啊， 比较齐全。实际上刘明营也是， 那一定 哎，到这以后吃的呀、喝的呀、看的呀、 住也行 呀、体验的呀都有。住也可以， 对， 是吧？ 对，住也可以， 就相当于住在咱们的村里头， 住在村里边。 哦，那好，那咱们一个一个说啊，比如说去那儿玩，咱能玩什么？您刚才介绍了那些，那都是属于其中的一项，那还有其他的玩的吗？ 现在我们暑期推出的就是游泳项目。 啊， 对，我们 还能游泳呢。 我们的游泳池是国标的， 哇， 它长是50米，宽是25米，然后还有一个儿童游泳池。我们暑期从7月、8月2个月就是露天的、户外的。 哦，是露天的呀， 户外的。 哎呦，那太好了。 而且这个游泳池有20多年的历史， 嚯， 这应该是在京郊，应该算是最早的一个泳池。当然大家不用担心它的这个品质也特别好。 对，应该是。那么我们还有， 真的是我们村都叫坑。这 提起刘明营，提起刘明营，很多上年纪人都知道刘明营当时在80几年的时候是整个北京几乎可以说最富裕的村。 对，现在也是。 哦呦， 我们的人均收入，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最早 人均收入达到了38000元。 哇，真厉害，真厉害。哎，就这露天泳池，这就够吸引人的。 同时还有儿童的娱乐设施，像这水寨啊，一些的儿童的这个在水里的一些拓展项目。 哇， 还有一些儿童能够体验的，像那个蜡染。 这一块呢，我们为这个中小学生还有亲子啊，就是策划了一些这个动手活动。像在我们那儿可以做豆腐，那么你做的豆腐可以亲自把豆腐做成拿回家，还有这个农耕体验，就是种植这块，种蔬菜呀，种种子呀，还有科普实践，再一个呢，我们还有这个蜡染呀，喂动物啊，就是和小动物亲密接触啊，因为我们还有个动物园。 嚯， 嚯， 对， 农家动物 园， 是农家 动 物 园 啊，就比如说一些家禽呢、 家禽 啊、 珍禽呀，什么野生的有这个鸵鸟，还有梅花鹿。其余的一般的都是我们农村的一些动物，什么猪啊、鸭呀、小白兔啊，这些呢就是孩子们可以亲自 品种也不少， 对，品种也不少，因为占地面积也不小呢。 而且他的那个小朋友跟他村里边动物园的动物接触能更近距离。而且像夏老师，您没有在动物园那儿没有体验到的，在刘明营都能体验到。 对， 他那里 因为我们那 有活干是吗？ 有活干，不用担心没有草竹。 对，有毛驴，有毛驴拉磨、哦、这些民俗的农家的一些动物比较多。 而且他刘明营这儿还有一个农事的博物馆，对很多可能已经从农村搬到城市的老年人来说，也是一种回忆的体验。 没错，没错， 老农具， 对，都是一些老物件，几十年历史的。 咱们要是去的话，咱们都穿着泳衣去那儿露天游个泳吧。 我还以为露天干个活呢，种个地。 就你这小体格差点儿。好，刚才您说的这些还真的挺有意思的。除了这些，比如说吃，能吃到什么？ 嗯，刘明营啊，因为是个农村嘛，我们当地就。就是推出的就是我们当地的特色，像三八席、二八席、二八半，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什么意思、啊？这就是我们在几十年前这个老辈儿传下来的一种民俗的餐饮 啊。 嗯，只能接待贵客才能吃这些东西。当时 因为 什么三行八碗、啊？ 对，刘明营他那个所属地张子营在凤和沿岸、这个地区全是。这个明朝的时候，这个 山西 移 民 遗留下的 后 代， 所以 饮 食 对饮食习惯上， 山西的一些 比较吻合。 哦， 说到的三八席，这个是这个只有这个贵客迎门的时候才会体验， 现在我们游客就可以吃了，可以品尝。 像老年间很多老人教育小孩说，想吃三八席赶紧当女婿， 就是。招待女婿的， 对，那是有一定身份或者有一定这个身份特征的人才能够吃到的这东西， 就是算大席， 四大件， 对吧？ 不是八凉八热， 八 大碗， 八热八大碗， 二十四道菜， 哎呦， 对，二十四道菜， 嚯， 二八半呢就是八凉八热四大碗，就是 这得一桌女婿啊。得凑十个得 一桌女婿 PK， 看谁吃的多。 再一个就是我们的饺子宴，饺子宴说来就话长了。刘明营的饺子宴已经有39年的历史了。 哇！ 我们从80年，全体村民就一起过大年吃饺子，一起包饺子，一起这个吃饺子。 现在 三十的中午，现在还一直延续着， 就全村的村民全来。 三十的中午， 我参加过两次。 啊，你很幸运。 还有饺子王最大的那年的饺子王得有 30多斤吧， 30多斤大饺子。 每年我们都要做一个大饺子，它象征着全体村民，抱在一起，团结一心， 真好， 就是共建咱们社会主义新农村。 村民在自己坐在一起吃一顿，等于是这个春节的这个年夜饭。 对 对 对对，三十中午。所以呢，我们那儿推出了这个饺子宴。饺子宴呢，它上里边有十几种馅儿的饺子，然后有这个十道这个当地的特色的菜肴。 嗯，你看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也反馈啊，比如说我们的凤琴啊，这也是我们老听众了， 是老朋友。 哎，他说刘明营呢这个村子啊有一个小动物园，还有泳池。村子非常的干净也整洁，一路走过来非常的舒适。他说前几天呢骑车去过，为老同学探路，看来他们是要同学聚会， 看来是 想去这个村子。而且我想他肯定就住亦庄那边，应该离那边不是很远。 我们离亦庄就16公里。 你看，肯定是这样。哎呀，真好。就一个村子，然后整个大家还这么团结，然后同时这里头吃的喝的，哎呀，什么都有。 我就想那边还有没有这个控制，就是控的这个村民的， 不，你 指标啊什么， 对，你就直接问 进去当个村多好啊 啊！ 是不是人家就住景区里啊？我的天，那招女婿吗？ 啊， 我可以推荐一个，身边倒是有没结婚的。 要是没有媳妇儿的话，可以给找一个， 是不是？ 哎呀， 多好。 哎呀 也感谢凯他这位朋友，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因为刚才我念的是长子营， 是的， 纠正说那念长子营是吗？ 对，正确的读法是 哦，叫长子营。 对对 对， 抱歉抱歉，是长子营的刘明营。 刘明营， 好的好的， 咱们那儿还有集是吧？ 我们每周日还有周三是就等于夜市吧。 是夜市， 对，它就是下午的集市， 哦， 下午 到天黑就收了。 天黑大约现在就是6-7点钟。不过我们市民还真有好多的游客，他们就是周日去了就不走了，等到晚上赶完集以后再回去。 哎， 那我不知道您整个这个村子它大概规划的是一什么样子，比如说它是横平竖直的按几垄的那么去走，还是说反正您到了那里头 还是坐落有致的， 哎对对对，是大概什么格局的。 我们这村子当时规划是按照生态农业这个格局来做的，因为它当时在八几年嘛，就做这生态农业。生态农业它主要是从这个利用新能源这一块，像这个沼气的利用啊，太阳能的利用，还有当时我们八几年是节柴灶，节柴灶的利用，主要是能源节能。那么我们的规划呢，也是按照这个布局来做的，像这个养殖区，以前的养殖区、种植区，还有什么居民住宅区，再一个就是什么旅游观光区，这几个区域。就是分得很清晰， 明白。 然后我们中间有一条旅游大道，旅游大道呢就直通我们村中心。 哦，那也就是说，像我跟小胖，我们要是去的话，反正就是把车肯定放在村口的一个统一的停车的地儿， 有停车场， 我们就 停车场 溜达进去。对，反正不能挨家挨户，反正至少进入这个旅游的这条街的时候，两边的这些户想吃个饺子呀什么这些都是没问题的。 没问题， 因为我们怕走错屋，人说这我们家进来干什么？ 没什么，都是很好客的， 对对对，没问题， 很好客的， 哎、真好真好。 而且 我把我电话一会儿给您，您就直接找我，给您肯定让您吃上最美的农家美食。 好， 哎呀，特别好啊，就有点过去听说过，我呢赶上一点点的尾巴，就过去说村子夜不闭户。啊，原来我小时候在我们老家住的时候也是一个小村落，那时候肯定没有刘明营那么漂亮，全是土房子，真是夜不闭户，都不关门，门上你连那个插的那个栓都找不着， 是 根本没有， 因为一家 就眼就可以了， 对， 因为一家一个狗。 然后你吃饭的时候也是，就到了中午、 啊、招呼大家， 对，中午头你就在那儿溜达，一看哟，你们家吃的不错，哎，中午就在他们家凑合吃的、啊，这跟着一块儿，人家说也都特别特别热情，包括你去可以体验一下农事。我不知道在咱们那儿，您刚刚也说了有一些就是 农耕体验， 哎，农耕体验一会儿也可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包括在咱们那儿如果住呢，比如说咱们北边的朋友跑到大南边，还是想再住一晚上，赶完集之后我住一晚上，第二天呢我再尝一尝咱们村里的这个。早餐怎么样，然后我再回去住，是住民宿还是住什么，一会儿你再跟我们说一说好吗？我们先进两条广告，一会儿回来接着聊。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回来咱们继续聊大兴区长子营镇啊，刘民营观光农业整个这个村落的啊，它就是一个景区，在里边吃喝玩乐啊，您玩上一天也好两天也好，都有什么可干的。刚刚咱们说了吃了啊，也说了玩的一些项目了，另外咱们说说住呗，如果我想在那儿住一晚上的话，住哪儿呢？住老乡家里？ 我们那儿有专业的这个接待场所，像我们那个泉水洼，这里边可以垂钓，里边的鱼都是富硒鱼，它都是经过这个水的循环以后，这个养的鱼是这个肉质非常的鲜嫩，然后在里边还可以住宿， 是高钓的还是？ 应该就是高调， 高调区啊， 对，嗯、高调区， 就是如果你坐那儿一天不上，可以撒网，可以。 如果您愿意在村里住，在村里住；不愿意在村子里住，也可以到村外的其他的这个住宿接待的景区。 嗯， 你比如说刚才提到了雅鲁谷，跟他这儿就特别的近， 哦， 能开车5分钟， 5分钟就到。 哦，那就相当于界边儿。 对， 我们是一个镇， 比邻， 嗯 啊， 然后。包括再往东到采月， 嗯 啊，采月的像怡生园啊，像这个、 嗯、 北汽新能源的会议中心啊，这些都可以住宿、 哦， 因为这些景区啊连在一条线上，特别的近。 嗯嗯、 啊， 那咱们那儿有采摘吗？ 嗯，我们有500亩地的有机蔬菜。这些蔬菜呢都是从这有机的标准，现在我们又做了一个复硒蔬菜，复硒农业，所以这个蔬菜呢是咱们常年可以采摘的这个一项活动。 嗯， 然后春天呢还有这个几十亩地的这个草莓可以采摘。 嗯， 同时呢我们这个还有300亩的这个荷塘。荷塘呢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荷花盛开的季节。 是的。 这个有赏花，有这个观赏藕，观赏荷花，有这个食用荷花和食用藕。那么现在游客去了可以采莲，这个采花，还可以采藕。 嗯， 如果住在那儿呢可以感受一下荷塘月色。 荷塘月色的这个景观。 好，那我们要去的话不会说进村还单收门票钱吧？ 嗯，进村不收门票。 嗯，也就是说其他的项目您像吃饭也好啊，或者说这些就是自己单花一笔钱呗。是这意思吗？ 我们就有一个生态科普园里边收一个入园费。 嗯，其他都没有。 对，其他 看着给。 嗯， 你看我们家饭不错，素的居多，您就可以少给点。要全肉呢您不好意思，是吧？ 对，不，如果不给钱可以，人家说女婿坐。 不给钱还想当女婿， 开玩笑吧。 哎呀，特别好，真的。啊，就是我觉得也可以带着孩子们一起去体验一下，刚刚也说了有这个农务博物馆， 对 对吧，看看过去的老一辈人是怎么干农活的。 对，很多农耕的这种 都没见过 的东西，文物的东西现在很少见了。 对对 对, 对，因为有的时候咱们去一些这个比如说度假村什么的，现在特流行啊，弄一个就是特反也不能说反古了，就是反之前的、 嗯、 过去的农庄是什么样的。包括刚才咱们大兴野生动物园里边也有、 嗯、 说里边有那种农庄，让大家体验一下过去的农村是什么样的。现在这好了，这不是说让您看过去的农村、 嗯、 我估计是能看，不仅看到现在的农村是什么样子，你可能更能看一些未来的样子，同时也能看到过去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优良的品质才能让这个村子走到现在呢？这是太不容易了。 来，还有最后40秒，纳太郎说了，哎，长子营那边好像有一个馒头特别火。是的，我们在上次节目当中好像简单的说过，那叫什么， 那个馒头是在青云店镇，其实青云店跟长子营紧挨着。 嗯， 叫孝心馒头。 孝心馒头 现在在北京的很多超市都能够买到。 哦， 哎，所以说去刘民营去采摘去游玩完了以后，从孝义营买点孝心馒头做给带给老人作为一种礼物，一份心意，特别好。 太好了太好了，这做了一个小时的节目，对我是一个尤其是周末的生活是一个开拓啊。原来我都老宅在家里，老觉得南边再走走就走到我们家了，原来发现就在我们家的这边儿哈，还有这么多好玩的啊。好，也欢迎大家啊，经常到大兴，利用周末的时间也好，或者过年一块去吃饺子也好啊，到大兴来做客。谢谢两位啊，那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接着聊。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证，放心看球赛。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方便，理赔更方便，全靠全程托付，一条龙服务，有品质更安心，还有意外险、延长保修险、随车行李险等更多险种一同投保，享受更多保险保障。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9。

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18:0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刚刚咱们在大兴转了一圈啊，这其实已只说了大兴的几个点啊。凤琴老师呢也给我们发来了很多照片，这是可能他骑着自行车去探路跟照的，有鹅啊，有鸡。还有那个 我钟爱的游泳池、 啊、刚刚哥说了说呦这游泳池太好了、啊、 天哪，就是他发的这个就是荷叶的这个太大一片了， 哎，真没想到有这么大一片的水域啊！ 天哪， 我的天呀，这里的村民太幸福了。来吧，接下来我们请来一个城市人啊，先来看看他对农村有什么样的感觉。我们请来的这位朋友呢，来自己介绍一下。 我自己介绍啊。大家好，那个我是这个超级小包子， 畅销书作家啊，旅行体验师，户外极限玩家 ,CPA 摄影师，包括超级小包子。欢迎超级小包子啊。 好，谢谢谢谢。 这个刚刚听我们介绍，觉得刘明营怎么样？ 我觉得不错。 觉得不错。 特别好。 去过吗你原来？ 没有啊，有机会得去一下。 哎，你们都是北京人，原来没有听，我没听说过也就算了，你们都没听说过吗？ 真没有，有些地方开发的可能也是。 哎，真的，人家80年代都是全国的 标杆 示范村，我的天，太厉害了。 是是是、 可能那时候新闻也不是特别发达， 哎， 没看过这个。 或者说就是那边的朋友，比如说大兴的朋友、对那边非常的熟悉。 嗯。 但是你比如说我要是 西城的吧， 不，昌平的朋友 啊，那哦， 稍微 稍微远点、 哎、 是吧？ 对对对， 没事，咱们哪天咱就不去芬兰了，咱们去一去南边， 对对对， 啊， 对 去刘明营转一转， 这个比芬兰近多了，近多了， 哎、是多好，就在马驹桥边上啊。有人朋友也问了，说有没有公交车可以到呢？直接到的我估计可能没有吧。 反正上次做直播的时候确实是说有 啊， 确实是几路来着，我真的是记不清楚，其实可以查一下，可以查一下。 嗯， 对，反正就我知道的，比如说有那个南中轴线那边是有车可以到， 嗯， 包括亦庄那边是有车可以到。 哦， 哎，对，但是具体的路数我真的是忘了。 好吧，啊，您用那个搜索功能直接一搜索就可以了。 是的、 啊、切换成公交车的那个方式就好了、 哎、 来吧、接下来既然小包子来了，咱们也从大兴啊，咱们玩了一大圈了。除了大兴是大家暑期可以去的一个好选择之外，还有哪些地儿是可以我们暑期 避暑 玩一玩的？ 你说从大兴哈、啊，我就想起来，因为我也是最近这两年才搬到大兴的，我说新大兴人 啊 ， 所以那边 我们俩一样， 这不巧了吗？这不、 哎、是。 我还是比他辈分要高一点 哦，好吧， 我是六年了， 哦，你是六年的老大兴， 哎，是 啊，我是一个新大兴，所以呢，我觉得从大兴呢，咱们就说从那儿要直接捋着往南走，其实有一条线不错， 有。 然后我记得上次咱们节目推荐过，然后呢，推荐了这个河南一带，然后推荐给了一个河南的朋友， 嗯。 然后我仍然记得，但是这条线呢，其实像太行山脉的，我觉得，暑期去是特别舒服的一个地儿，因为它那个里面常年是云山雾罩那种山里的小气候，就感觉特别有仙气儿。然后呢，景色特别美。然后这个地方呢，交通啊等等，其实也非常的发达。要按过去那种，要是说走太行山脉那边那路不太好走啊。实际上，我上一次去的时候，实际上它有两条高速都穿过太行山脉。所以说特别好走，从一个从林州过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从红旗渠直接过去，然后过去就是山西，所以那条路呢交通可以说解决，就是非常解决。然后从北京过去大概你要开得快的话，6个半小时、5个半小时都能开得到。然后这样的话这条线因为它凉快，我觉得暑期最重要的是它比较凉快。 诶，它是走的哪条线呀？走京港澳吗？ 它其实两条线都能到，但是出去都是走京开，就是京开那条路。 哦、京开 对，京开就是京开高速嘛。 嗯， 京开高速，然后它有一条是出来以后，出了六环就能走京港澳。 嗯， 走京开，我们算过距离是差不多的。 然后京港澳一般有时候会堵车嘛， 嗯， 所以你就走这个，就一直走京开也能到， 就一直走京开啊， 对，也能到， 一直走京开不就扎到直接扎到了浦贺？ 它有一个口是可以拐到，就是往那个林州方向的，再不是什么林州，那个往郑州方向的 哦， 在那之前 那， 对对对对，在那之前往那个岔口下道，最后还是并到京港澳，但是这两条线在整个河北境内全是平行的， 平行的，对， 所以说在这之前你走哪条路其实都一样，距离可能差个10公里，好像还是20公里、 嗯， 所以其实距离是一模一样的， 嗯， 然后就是看你喜欢，就完全个人喜好了，看你喜欢走哪条路， 嗯， 然后。我是走了两条路，去的时候因为京港澳有时候大车，就山西那段还有山西和那个河北那段车比较多嘛，大车比较多，所以我倾向于走京开，然后呢我去的时候走的是那个京港澳，回来的时候走的京开，然后这条路交通比较好走，再一个就是适合自驾游，然后呢比较凉快，山里边基本上常年就像夏天它也是白天差不多就20来度，也没有说特别那种炎热酷暑啊等等，就很舒服，然后晚上可能还得穿一个长袖呢。 它是盘山走吗？ 对，那边的就是如果说太行山，现在我推荐一条线啊，就是往那个从林州，不是红旗渠，是从林州往这个鹤壁往那边走，然后这条线然后最后能不走回头路一直穿到山西的长治平顺，就这一条线，然后这条线你不用走回头路，回来的时候还能过，就是很多朋友喜欢玩人文的这种，像什么平遥啊，然后或者你就不去平遥，因为平遥还得再往西北扎一下，然后如果你回来的时候走太原，其实就像省会城市太原和石家庄，如果你好好玩一下，我觉得也是可以住一晚上，因为它住宿特别多，然后就回来之前不用那么赶了， 嗯， 然后呢。这说起北京周边，这是一个推荐，还有一个推荐就是这个近了啊，就是保定白石山， 嗯， 这个我以前推荐过，我说北京周边有个人少景好的地儿，然后好多人就说这个不可能，我说你去白石山上看看，就是就算好，就是有50个旅游大巴都同时进白石山，你走到山里你也看不见那么多人，因为它那个景区特别大，进入景区后它分成三块，东好像它一个东线一个西线一个北线，所以你进这个景区以后基本上你要真都散开了根本看不见人，可能就是像暑期然后包括像11、5一这种小长假大长假，然后你去的时候它有时候排队那个缆车，但是你可以不走缆车，你可以自己走山路嘛，就可能上缆车，这个坐公汽车这个地方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就是可能有人排队比较多的情况。然后像那个自己走山路，我就全程走的，从东线穿到西线，走那个台阶上台阶下台阶，包括还有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的，玻璃底儿的那个 栈道 ，就是玻璃栈道嘛。那个是应该是现在河北境内一个比较，它是比较早做的，而且它白石山是最险的一个，目前我走过除了华山之外最险的一个栈道。那个是底下就是悬崖，然后它挂在悬崖旁边的那么一条栈道，那个是挺刺激的，恐高的朋友千万不要往上挑战，上去就下不来了。 你走完了微信步数大概多少步？ 那个我是不开微信步数了哈，但是那个我们有朋友走完大概是3万多步，那一天就是3万多步， 那倒还好啊。 对，但是中间有一段是坐了车和缆车的啊，就是大概你要是走完东线西线的话，这一整天。从早上大概9、10点钟进景区，大概走到下午5、6点钟吧，就正好这一个东线西线正好能穿完， 嗯， 而且我们是很慢的走，很慢的拍照，然后中间休息了2站，喝喝水，然后吃个中午饭，下午还喝了一个饮料，休息了一会儿，就是没有说我们一直在徒步那种很虐的， 嗯嗯， 所以这个景区呢，踏踏实玩一天，然后第二天去那个，它旁边还有一个地儿叫石瀑峡。就是这个白石山跟石瀑峡实际上是一套的，就是它是在那个山的这个正面是白石山的景区，山的背面它那个山谷里面，然后就是比较背阴的地方嘛，它有一个石瀑峡，那石瀑好像走到了中间，可能有第5、第6的那个地方就返回了。实际上你如果再往里走，还能再往里。我是因为当时时间问题，我就没再往里走，而且当时要看感觉要下雨的样子，我就没再往里走，因为相机什么的不防水。但是那个地方你夏天去真的很凉快，因为它整常年背阴，然后呢走到那个山谷里面，就是那种 怎么说，那个溪水蜿蜒而过，然后呢夏天是看这种花呀草啊，然后到秋天的时候就是那种黄色的金黄的落叶顺着溪流全部都盘旋而下，所以这个景不管是春夏秋这三季其实都挺好看。冬天你有点冷了，冬天有点虐，我觉得建议就是可能现当然咱们现在说的避暑哈，现在去那儿 现在去 这凉快，就特别凉快，就是咱们一说热的时候就喜欢找一点那种清水啊，就是有那种就是很凉爽的地方，你跟旁边打了水仗啊，反正就是那水也不是很急，而且都是那种山泉水，特别棒啊。我觉得这白石山也是一个推荐。然后还有就是咱就捋着说吧，从南到西南然后再到西，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最近两年比较热的地方就是草原天路。草原天路我现在要推什么呢，我觉得它有一个最好的走法，就是从那个崇礼那边走，就是从那个京藏高速出去以后，然后以前咱们都是从张家口然后上去走那个草原天路。 对， 其实现在不用到张家口，因为张家口老堵车，所以有一个最好的走法就是从京藏然后直接从那个它有一个口直接去崇礼，然后从那块直接就往北去了，所以等于你从草原天路的东口进去，以前是一定要绕到西边，然后把张家口也堵了，张北那个口也堵了，然后从飞狐峪那块进去，等于你是从草原天路的西边进去的。但是你要是从崇礼这个口过去呢，高速公路专门有一口直接下道，就可能从张北还没到张家口那个口直接走过去，开车一个小时就到了，特别方便，从北京过去三个小时妥妥的就到了，然后也不堵车，然后草原天路可以玩两到三天我觉得都不为过。因为那周围其实还可以玩什么呢，就是你除了天路本身就可以玩，我觉得玩两天是完全可以的，然后再加上像那个我是喜欢从那块打一个环线，然后从这个西南部就往保定这个方向走，像什么玉县啊、禹县啊、暖泉古堡那一块，实际上这条线它中间连接并不远，然后晚上可以住张家口那个县城，就张家口的城市啊，就是能住在城市里面。因为那个我倾向于住宿住在城市里面，是因为基础设施特别全，然后你想吃想喝都有，这是一个。再一个就相对比较安全，然后晚上活动也有。你看张家口其实晚上沿着它那个江溜达一圈也挺好的，现在修得特漂亮，有灯，然后有桥，有那种栏杆什么的，然后呢住宿也便宜，这是我推荐尽量在大城市住的一个主要原因。像我们经常跟家庭一块出游，就是比如说我带着这个老家的，还有有些这个朋友带着这种小孩的出去玩的话，你基础建设越全，你这个出去玩你就会越从容。你要是真是在草原天路住的话，那些客栈啊民宿啊它很多条件其实相对还是很基础的啊，甚至有的到七点钟就直接咔这灯就给你拉了，然后就你就很难去做一些其他的安排啊，行程的改变。如果老人小孩有一些身体不适啊等等，这些其实很难解决的这些问题啊，在大城市毕竟还是有一些解决方法的。 你都住五星级酒店是吧？ 啊，我都住那个快捷酒店啊，五星级快捷酒店。其实呢，酒店就是五星级酒店，像暑假现在没法做这种反季的出游，但是像这些五星级酒店，如果你是反季的，比如像春天刚一开春那时候去，或者说秋天过了十一以后去，这些五星级酒店大概能两折到三折的价格， 有三四百， 三四百都贵了， 是吗？ 对，我去的那些，这个还有一个，就刚才本来想推荐的，就是像平遥那条，因为像大同那条线，因为大同那个地方它就是季节性比较明显，夏天特别多人， 对， 冬天基本没人嘛， 对， 所以冬天你去那个大同那边五星级酒店，你都想象不到139，最后看到。纯五星套房还是就不是那种进去就是床的那种， 是 进去有沙发的那种，就是没有网上没有说就是网上哪个网站敢给你做这么低的折扣给你订，但是呢，你就知道，比如说就当地人给你一条线索，或者你以前去过，你大概有这个了解的时候，你就直接去他那几个五星酒店，你看门口都没停几辆车，就直接进去问，门市价写着1888或者什么1388那种，你直接问今天有房吗？人说今天有多少钱多少钱，你说就这么多行不行，人说行，当时点头你就能住。 怎么都感觉不像是五星级的像是五星级的，你 反正人家上面画着五个星呢 我有一次去保定吃驴火， 然后呢是就是傍晚的时候扎进去的，进去之后呢找了呢原来我经常去的那一家，后来是应该是拆迁干嘛的没了、 哦、 我又临时搜看看了好多帖子，一看哟这儿还有一家不错，我又奔那边去了，结果吃完了之后就起大雾了，整个高速全封了、 哦、 走国道回来吧又觉得哎呀车太多也不方便，而且你回来我估计也得打六七个小时， 对，那边山路嘛， 对啊，到北京可能就得凌晨了，我说算了吧，在这儿住一晚上吧，就在网上搜，搜了一个当地最好的一酒店，一进去真不愧是当地最好的酒店，忒奢了，我的天呀！而且呢，因为没有标间了，直接给我按标间的那个房费升了一个套房，378。住了一个五星级酒店，我当时说我的天呀太好了， 你确定也是五星的吗？你也看见五颗星星， 人家都不给我稿件，我在网上弄的、 哦、 哎，订完了之后我说有这房吗，他说抱歉先生没有这房了，这样我们给您升一套间吧， 嚯， 这叫五星级酒店，你那还带稿件，我就这么多你看怎么着吧。 其实有可能是跟我这种套路一搞，可能你那也190拿下了、啊、 是吗？哎，也是的、啊、 看来是能稿件的， 对 是吧、 你还是应该多跟人打交道嘛。 是是是，志刚说了，听惯了包总讲澳大利亚旅游，说起北京周边游，怎么就那么没有真实感呢？ 嗨， 啊，都是真的啊！他喜欢玩， 都是真的，都是真的 待不住我是吧？这样，咱先进一条广告，一会儿呢，正好包包来了，我们也考考他，有一个问题要考考你，好吗？ 好， 啊、准备好啊！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准备听题了啊，宝子。 好， 这个刚刚我们在上一个小时聊了啊，大兴的北京野生动物园啊，这一段时间世界杯期间，我们一块儿推出了什么萌预测呀、萌问答呀。今天因为没球啊，因为半决赛都踢完了， 对 对吧？先说一下这球最后进的这两支球队跟你想的一样吗？ 没有巴西嘛，反正。 嗨， 对这个问题我 大不一样。 对，这个我们也是上个礼拜，这个我记得做节目的时候跟那个贾颖还聊，说我们私下聊，他说他是德国球迷嘛，然后我说我的队还在啊，结果那天比赛完了之后，就巴西队被淘汰那天晚上，就收到了他亲切的这个慰问啊，你怎么样啊？我说什么怎么样？还能看什么？看热闹呗。我说我这个花生毛豆煮多了，一直没吃了，现在在冰箱里存着呢。但是呢，这个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心理，我还是挺克罗地亚的。 嗯， 98年开始我就其实挺欣赏达沃苏克他们那一届。 你想那时候已经被誉为他们那届最厉害的了， 真的是，要不是因为他们碰上巴西，他们那届可能就 是 冠军了。 是是是， 真 是，但是那届他们就已经第三了，已经很厉害了， 非常厉害了。 对，98年， 所以这一届完全有可能创造奇迹。昨天那个进最后第二个球的时候，我在屋里跑了一圈， 嚯、 哦，就高兴啊！我其实，哎呀，很多英格兰球迷一听可能觉得这容易招恨，但是其实我挺喜欢克罗地亚这一届，人家一点都不软， 是 就不绝对不是说靠运气或者靠一些其他的规则，像一些球队啊，然后一点点挺进这种四强，人家是一脚一脚踢出来的。 对， 三场加时赛，我三场我全看了，人家真不是说哪个都没放水，所以是有本事。 真的，我就说马上克罗地亚的旅游得起来了。 对。 真的，一个东南欧被人誉为说非常漂亮、很有情调的那么一个国家， 对对对， 值得去。 它的那个建筑风格特别不一样。我昨天看了一个专门说这个克罗地亚的一个帖子，然后它的建筑风格，我看完以后就觉得，作为摄影师，反正种草了，因为它的风格跟西欧在咱们经常说的这些发达国家不太一样。它属于另外一种风格。 对。 这个分裂以后啊，这个前南分裂以后，他就这几个国家其实真应该走一走。还有包括现在特别火的那个电视剧，就是那个《冰与火之歌》，其中取景地有一个主区 是、 哦、 是在 就在克罗地亚那个城堡。我天哪，现在你都不知道这个 这个电视剧有多火，我上次去西班牙的塞维利亚，那个大皇宫也是这个最近第五季第六季的一个那个取景，中间的取景地，我天哪，门口那队啊排的，我第一次见到国外的景点排队跟中国景点一样多，他围着大皇宫转了一个 L 型，就这么多人，就是排队你妥妥的一个半小时进不去。后来没办法，就当时在咱们伟大的万能的某宝上面，我就秒了两张速通票。 哇，这么厉害呢？ 对，你只要有钱，没有办不了的事儿。 没关系啊，这些咱们下一节说。 这就讲的就多了啊。 下一节说，对，咱们这次 说说竞猜的事儿吧。 是是，咱说大兴野生动物园的这个竞猜的事儿啊。 对。 那个今天的题目呢是：蛇跟蜥蜴是亲戚吗？ 这你得算怎么论呢、啊？这得算怎么论？ 你是说表兄弟是吧？ 对，是表亲还是干呢还是认呢？ 反正只要是沾亲带故的，就算。 是 还是不是？ 是，我猜是。 是吗，哥？ 我再猜是吗？那就是猜错了呗。 没有没有没有，还真不是、啊。 要不我来？蛇啊，蛇是什么呢？蛇是四肢退化的爬行动物的总称，属于爬行纲蛇亚目。而蜥蜴呢，是属于冷血爬虫类，属于爬行纲的蜥蜴亚目，所以没什么关系， 没， 哎， 到底是有关系还是没关系？ 但是呢，那么关系 算是亲戚吧， 算是近啊，算是近，因为蛇，比如说它那个。这个大家应该都了解，它没有可以活动的眼睑， 对 对吧？然后也没有这个 耳孔， 属于变温动物， 对 对吧？体温呢是低于人类的，所以被称之为冷血动物。现在好多有很多养蛇的那个朋友们啊，当然是就是合法合规的那些啊。 是， 说到是不是有亲缘关系，我觉得也算包包对了吧？恭喜你，没有什么奖品。 嗨，这竞猜没奖啊。 那再问一个，你想澳大利亚蛇也多呀？ 对，澳大利亚蛇特别多。 目前全球总共有多少种蛇类？ 嚯，这个、我得使劲猜了，我觉得有大概1100多种吧。 好，非常好，有3000多种。 嚯，还没猜对。 这个蜥蜴啊是有眼睑的，而且有耳朵的，是属于也是属于冷血的爬行动物啊。但是它跟蛇不一样，因为蛇主要是吃肉的，这个蜥蜴呢是草食性和食肉性兼具的。目前呢全世界已知的超过4000种，体型呢是相对有点大啊，差异也比较大啊。从数量包括厘米数来说呢，比如说加勒比壁虎，到近3米长的科莫多龙， 这个他应该熟。 对 对啊， 这都比较 自己八字的那个。 那科莫多龙那个，据说就是八卦上有一个说，有一个主持人被那个科莫多龙咬了以后，就是穿越野生，也叫什么野外生存的一个主持人嘛，被咬了以后三天没有缺医少药，最后就没出来，没走出来，就是被科莫多龙给咬了嘛。 那是你认识、啊？ 那不是我亲戚、啊，但是那个对那个后来我现在网上，因为他那个故事就一直没有后续嘛，很多网上说那是一个做出来的，一个作假的一个消息。但是呢，就是这是真实存在的，它很危险。那个龙确实挺大的。 对， 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萌问答”。看啊，我们的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 是的， 看您说的对不对？ 是啊，而且现在呢，大家可以关注北京野生动物园的官方微信。刚刚不是有好多朋友说要带着孩子一块儿去吗？您现在关注他们的官方微信，发送关注抽奖加上姓名和电话，就有机会获得免费的游览套票了。您可以全家老小子一块儿去位于大兴的北京野生动物园。而且呢，刚刚我们也说了有几条线路，比如说喜欢动物和自然的朋友们啊，有那个科普的互动展示，在不同的区域都有啊，与生活在那儿的动物们来进行近距离的接触。来吧，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聊一聊暑期能去哪玩。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

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刚刚就在广告信息时段的时候 ，Ducky 给我们发来了一堆钢镚儿啊！我还说呢，我说哟，这发了一堆这个 金币 啊，金币，我以为是游戏币呢。 哎，哦、有点。 后来我一想， 那个做的高级 哦，可能是包子来了，所以呢，这位朋友拿着这一堆币呢，让包子看看这是哪个国家的。 没有，算给你发红包， 这么回事啊？赶紧直接转到我个人账户就可以了，谢谢。 后来发现呢，这转不了。 嗨 啊， 这是什么？这是哪国 currency 啊？这 上周咱们说的有一披萨 哦、 当时我们就想让大家一块儿都去尝尝，有那个代金券 哦。 结果人家发的那披萨就是带着钢镚的，人家上面印着人家披萨那商标的钢镚。 披萨的代金券， 对，一个钢镚10块钱应该是。 哦，那这个外国馅饼的代金券还是别给中国包子发了啊， 不错呀。 嗯、包括小花居也说了，说看到包总的照片了，觉得没有想当中胖啊。 嗯，你是谁拍来的？ 当然 什么时候说过他胖了？ 没人说过， 没人说他胖。 是是是， 我觉得我上半节节目没听到的时候，小胖你是不是说什么了？ 那倒也没有 啊，前年说的， 前年说的，现在还记着。 不过人卫东啊，就是刚才小包总说的那个太行山的那人也说了，他说他2005年他把这个太行八境都走了一遍， 嚯， 美食美景他都觉得不错， 确实不错， 确实好。 现在很多自驾的朋友其实那边还有这个挂壁公路，我觉得很多朋友会想找这个挂壁公路。 是的，是的， 我专门去找了一条这个没人的挂壁公路，我觉得这个可以，就是小推荐一下，只有咱们这个关注咱们节目的可以听到，这算是一福利了。就是现在原来有个叫郭亮村，好像很多人知道哈。郭亮现在不但自己不让上了，而且你必须要买他那个景区的那个车，景区带你去，还不让你中间下车拍照。所以说白了，那路啊，咱自驾的朋友你就不用去了，你根本体验不到。所以我找来找去，发现那块有8条，就是太行山脉有8条这样的壁挂公路，当地人给推荐了一条叫井底壁挂，不仅是免费的，而且就在那个村口，你上去大概 3.8 公里上去就是，而且这条路就是一个公路，而且故事，每个壁挂公路背后都有感人的故事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挺推荐喜欢自驾的朋友去，但是不建议咱们停车拍照，因为那个路真的是一直在塌方，它的顶洞顶一直在塌，它确实那种岩质就是那个咱们说这边的叫什么喀斯特地貌的岩质，它容易塌方。然后我看了一下去年十月的照片，我是今年去的嘛，去年十月份刚通车的时候，人家上面有一个天路入云的，顶上写着天路入云的大字。 嗯， 我去的时候上面什么都没有啊，我以为是风化了呢。后来再一看，我在因为我在那儿我还带了我的小飞机，就无人机去飞了一下。后来我突然发现，在那个悬崖外面那个这个乱石坡上，看到了云字塌下去的。 哦， 所以说那个洞顶，我还是说奇怪，怎么洞顶修那么高，前面壁挂那块就特别低了，就到入口的时候特别高，实际上 是 塌下去 拆了，因为广告牌、啊、 这事儿哦， 然后 这么回事儿 啊，都拆了、 啊。河南那块也贯彻这个， 都一样 贯彻、 啊， 别瞎解释啊， 别瞎解释。就是、 咱们说说，就是东南欧。你去过哪几个地方？ 东南欧我还没去过呢。 哦， 我想刷一下那个克罗地亚，就是这个巴尔干半岛那整个那一块儿，我想一块儿刷了。 哦， 就是想这一趟，因为它那几个国家其实离得都不远， 都很近。你比如说像捷克啊，包括意大利啊什么的，都很近。 那边都离得不远，所以再走就是再往东去。其实我上一次去的德国，再往东去一点就是布拉格，然后那个是等于从捷克往东。现在捷克和斯洛伐克嘛，然后你整个一直往东穿越过去，就是这一条线是一条就是不传统意义上的东线啊。然后这个你开车的话，我现在正在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打听，因为每个国家的交通法规都略有不同。现在还好都是申根国，就是啊，巴尔干半岛那边还不是申根国，所以签证问题也是一个问题。 嗯， 我是想自驾过去，这样一趟就全过来了。 嗯 嗯，所以东欧那边因为听说没有西欧这边这么相对的经济搞得那么发达嘛，所以会有一些安全隐患，就会有一些安全隐患，从波兰开始，然后就会有一些安全隐患。所以呢，这个我也是相对有点担心。我建议还是，就是我自己做计划，还是想做这个自驾， 自驾的行程，实在不成咱就坐欧铁。 嗯， 欧铁也是一个完全可以行得通的这么一个线路。对，然后克罗地亚要是夺了冠，我下个月就准备去。 嘿， 真的，因为我这中间正好有一时间，然后呢正好也在欧洲，所以我一想这时差你说与其倒不倒的，还不如就直接一就事儿了呢，对吧？如果他要没得冠，明年再说。 看一下吧，那也就四年之后了。 对， 那倒是，但是 这一批人就不 在了，这批人这黄金一代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啊、就下去了。 就算对，确实是，我就向摩迪他们去致敬、 啊， 去看一眼他们的家乡。然后也是，主要我对于《冰与火之歌》，我也是一个特别就追了他们四年、 哦、 五年这么这个剧的这个剧粉，所以我也是想看看那个他们的取景地那个地方。看、 嗯、 我看了有一朋友拍的照片，特别漂亮， 嗯、 海边。湖边的那种城堡，中世纪那种古城堡、 嗯、 人家这么多年也没有什么战乱，然后保存的特别好。 哎，说到这儿咱们来说一说细节点的东西，比如说你说你出去哈，看看这个国家的交通法规是什么样的，他们用的驾照到底，比如说咱们中国的是直接翻译一下到那边就能用了，还是我必须要考国际驾照，你这些都是，这些信息都是首先从哪查的，其次如果要需要国际驾照的话，这个国际驾照在中国能考吗？ 国际驾照在咱们国内据我了解很难考，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驾照很难考，但是现在中国驾照的辨识度越来越高了，尤其欧洲大多数绝大多数国家， 嗯 啊、除了英国吧，英国现在也脱欧了，他们那个都是靠右行驶，跟咱们中国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其实主要是语言问题。比如说德国，咱们现在中国现在出去自驾，比如像美国澳洲一样的，就是你要先拿到一个叫做英文，除了驾照原件之外，然后还要拿一个英文翻译件的公证件。 嗯， 就是说你不光翻译了，你还要找一个公证处给你盖一章。这个在咱们国内大概公证这一个章大概是300块钱。然后呢，英文 版能盖吗？ 不，公证处， 公证处就能盖。 对， 就 是你一去公证处，因为我当初去德国和加拿大就是这么， 嗯、 你去公证处，人说公证什么？我说驾驶本。好，明白了，你填一个表。填完表你把驾驶证给人家，人说几天之后那就行、 哦、人家那儿管翻译是吧、 啊、对对对对， 他这就是一套，是300，我记得330还是300几， 我那个时候好像是240， 对，现在后来就是大概从几年前就涨到300多了，然后因为我们经常有朋友过去然后帮他们做这些公证嘛，所以就是说他们是提供这一套服务就挺方便的，因为你省得自己在找翻译啊怎么的，很多朋友喜欢就是说找那种比较便宜的，就在网上找，也有提供这些服务的，就是他给你翻译好了你直接到那儿给你扣一张，那个就会便宜一些，而且等的时间也会更短，但是也得等，所以呢有着急的朋友可以在当地找一些当地的华人机构去帮你做这些代理的翻译，就是他只要有证，澳大利亚是这样，他有一个叫 NATTI 这个证， NATTI 这个证，他有这个翻译证的，他都可以给你做这个所谓的公证，其实都是一个章，然后最快的就是立等可取，你打好了咔给你盖一张，当时你就可以用，所以说这个比较便宜，海外的华人做的都比较便宜，大概人民币在150到100块钱就能拿下。然后德国我这次就碰了个钉子，我去德国就想我说自驾一下，然后人家说你有欧盟驾照吗？ 嗯， 我说欧盟驾照是什么？人说那就开不了了，我去保时捷工厂说要自驾一下 啊， 都约好了，我都早就提前一个月在网上预定了， 嗯， 结果到那人说您有欧盟驾照吗？我说没有啊，我没有人跟我说这事儿啊，人说我们这都默认的，你来开车你当然得有驾照了， 嗯， 我说那没有怎么办呢？人家说那你就坐车呗， 嗯， 我就全程坐车来的，但是也是因祸得福吧，那个坐车比我自己开刺激多了，我天哪，那个人家过来一小伙儿，我一看这小伙儿就跟新手似的，我说你会开车吗？人家说可以啊，你要开什么样的？我说你能开快车吗？我说既然咱们都赛道了，它是一个赛道，保时捷的赛道，然后说可以没问题，你要多快？我说就你能多快？我说你会甩尾吗？然后可以，好，因为他要再先让我挑车，我说全是保时捷，我说那你就甩尾，你给我来一甩尾的。好，挑了一辆 GT3 上车以后，他说你坐好了，安全带系好了，这个车从零到百的加速是3.4秒。我说哦，我知道了。 他非挑 GT， 那没办法。 我说我知道了啊。他说好，准备好了吗？我说你赶紧的吧，可以了。噔一下，人咱们说有个朋友说，一般说叫推背感是吧？就你速度特别快，有一种推背感。我说我那个叫砸背感，就好几个大小伙子就把那座踹到你后背上那种感觉，咣一下，然后紧接着就开始甩尾。当时呢，我真是不知道这个赛车这么刺激啊！然后我呢， 我跟人家问我说你要不要我一圈下来以后休，我说你这赛道一共就这么就一公里两公里赛道，你还一圈还下来，你不就一分多钟就跑完了吗？不用，你就三圈，你就一圈就全跑完了。第一圈下来我已经就是我底裤都湿了你知道吗，就已经就汗全透了，他也没有什么可以给你抓的东西。就是那个车吧，最厉害的保时捷他不改车 啊， 这是最厉害。他咱们说北京那个就是说通州那儿有几个赛道， 卖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对，他是里边就座都给你拆了，然后让你戴着头盔那种给你绑进去嘛。 哦、 人保时捷那就是普通的安全带，就是普通的车。而且我后来我才意识到， 真皮座椅滑来滑去， 对他。对，有一辆还真是真皮座椅，我们坐那辆不是，可能因为容易把座弄湿的人太多了。然后我坐的那辆就是普通的座椅，但是呢，真的是就普通安全带。而且我后来才意识到，因为当时太紧张了，我一直没有反应过来。他后来我突然意识到，他全程是开着空调的，也就是我们那个速度，那绝对是速度与激情与极限。他全程开着空调，后来他把空调关了，就是上赛就是停车以后，他把空调关了，我还在那儿就处在。这种状态，然后就突然觉得特别热。我说刚才你是开空调了，他说对啊，我们这空调为什么，谁告诉你甩尾的时候就不能开空调了，我说稳。一下干了三圈，我真的当时我就第一圈下来我打嗝就已经是中午饭的味道了，嗯，然后第二圈下来早饭的味道就出来了。所以他第三圈我真的是用生命在坐那个车，比自己玩强多了啊。所以但是这咱聊回自驾，德国自驾的朋友呢需要有一个德文版的公证件，如果你没有欧盟驾照的话，中文驾照要有一个德文版的公证件，就是除了英文之外还要有一个德文的。这个呢国内的也有，但是比较少，建议你到了德国，除非你是一落地就自驾，建议你到德国找一个当地的机构去帮你做这个，会比较快比较便宜。 嗯， 所以这些就是算是细节的吧。还有一些我觉得交规有些必须得吐槽一下，瑞士和几个欧洲国家，现在德国也快实行了啊。瑞士呢是我记得最深刻的，白天也得开灯，车24小时只要你上车就得开灯，白天那车那灯就得开着，如果你不开灯警察叔叔就要罚你钱。所以这个一定要记住， 多亮堂呀！ 就是咱们那车晚上夜里开的那大灯白天就得开开， 对， 白天那车就在街上全得开着灯。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因为冬天啊，他们心里就觉得很昏暗，很那种没有光芒的希望，所以他们需要照亮这个路。 不开空调就开灯哈， 就是他们多费电。 这也是一方面，就你比如说在英国很多地方也是这样的， 嗯， 因为他的担心，比如说那边有雾啊，或者有什么， 对对对， 你开着这种灯，他会觉得跟对面来说会有一种提醒感。 哦， 让对面人能看得到你， 是这样。所以在那边，比如说你要是开车的时候，我们在那边开车的时候，人家当地人就说了，说你别弄成 auto 的，就别弄成自动的， 哦、 哎，你要弄成手动的，让它去亮， 让它看到你，不然的话，有时候 auto 它天亮的时候它不开， 对对对。 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因为很多朋友你都想象不到这个规则太奇葩了、 嗯， 对我们来说，白天为什么要开灯？有时候它已经形成法规了，也就是说，不管你起不起雾。大太阳你也得开灯，它就是为了让人更容易能看到你、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多朋友自驾的时候绝对容易忽略的一个。还有就是停车和超速，这个我觉得讲西班牙的时候我已经吐槽过一次就不再吐槽了，就是很容易超速，就是有些国家它并不要求你的驾照有那个翻译件、 嗯、 但是你真的不认识，像西班牙语德语它完全跟英语就是有时候那词儿长得不一样，那这个时候你就是可能会超速，有时候你可能停车的时候它写着什么什么 exception 你也看不懂，其实人家说了警车才可以停这儿，结果你夸停那儿了，咱也看不明白啊。所以还有一个我看了半天，我说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意思就是你几点几点你可以停这儿，另外几点你得让行人过。我就发给我一个朋友，他会西班牙语，后来朋友说人家说的是这只能停马车，我说啊好，我默默的就开走了。就是这个他因为我就完全靠英语的那基础在猜他这牌子上写的什么嘛、 嗯、 结果风马牛不相及，完全被我猜错了、 哦、 就是说这块只能停马车。所以这是一个停车，一个是这个驾照等等这些，我觉得这些都是大家出去自驾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一些细节。 对，真的这个要说起来就太多了。 对， 就像你说的，每个国家包括每个国家的每个地区可能它都不太一样。 对， 对吧，一会儿咱们来聊聊，除了比如说德国，一说起来自驾去德国，那肯定要是自己开车会比较舒服。 对， 除了德国之外其他的地儿有没有还有适合自驾的地儿、 嗯、 也来分享一下。 好吗？咱们直接就从这个郭亮的壁挂公路是吧？ 聊到德国， 聊到了德国，哎呀，真的挺好的， 跨了好几站。 哎，咱们先进一条广告，回来接着聊。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呀，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也有的朋友在说了，比如说您要直接在外边租车的话，他可能也提供一些免费的帮您公证的一些手续， 嗯， 是吧？ 这个我也听说过，就是这就不说具体哪个公司了啊，就是这个现在境外的这家做最大的这家代理公司吧，他们所提供的这个咱们俗话的小白本儿，这个呢，我必须负责任的说一下，他确实提供了很多便利呢，同时呢，你不要把它当成国际驾照，他们自己这么宣称的，但是这个没有任何法律认可的， 就是 他们 是有隐患的， 对，他们只是跟他们就是对接的这些代理的机构都打通了，你去这些机构去提车没有问题啊，但是呢，这个驾照到底有多少的合法效力，欧盟法律并没有认可它啊，咱们说去这些其他国家法律并没有认可它，有些只是因为你正好赶上了，你的驾照在这些国家本来法律就认可，然后呢，有一些国家就是你真正出了这些麻烦的时候，并它是处在一个很灰色的地带了，然后这个东西并没有一个官方的认可，它只是跟它可能200多家全球合作伙伴全都去打通了关系，然后你去租，比如像我这种，我就没有西班牙语的公证件，然后我就租到车了，也是因为就是我也没有所谓的小白本，但是我就是跟他们直接去通过这种代理的服务嘛，它提供的是一个服务，但是可以用的。 好，哎，美国你也去了吧？ 美国也去了。 好，豆豆说了，那问一下，拿中国驾照去美国自驾是不是也要在这边公证？ 中国驾照现在不用了，现在就是去美国自驾有个特别大的便利，就是你连翻译件应该都不用提供了。这我试过，中国驾照原本就是那个咱那个北京的这个机动车驾驶证原件直接拿过去，然后在美国的一些车行，就是不是所有的车行，大多数它有几家比较大的车行，什么 National 啊，然后还有那个 Avis 也可以，然后还有一家叫什么来的 Enterprise， 这几家都可以直接认可你的原件，但是你一定要跟驾驶证绑的是你同名的信用卡，也就是说比如说夏明，然后这个驾驶证和夏明信用卡持卡人必须是你自己，同样的名字，因为那名字是拼音，这错不了，所以这个绑定的是你自己本人的驾驶证和本人的这个信用卡，你就能直接从这车行把车提出来，不需要英文翻译件。这个是试过的。当然了，有英文翻译件肯定是最方便，因为也不知道您是在哪个车行租的车， 对， 尤其是通过代理网站租的，你最后你甚至提车的时候，你去哪个车行，他都是最后一分钟才发给你，他们肯定是搜那个最便宜的。所以呢，像这种情况呢，最好还是拿这个驾照会比较安全。如果你是确定你是 National， 因为这几个车行我都车都提出来过啊，美国那几个大的车行，那你直接去了，这可以，这是验证过的，肯定可以提。 但是就用这种方式租车没问题，但是如果交通上有问题，是不是还是最好有公证的呢？ 其实警察来了都一样，因为你超速了，他也其实不会太在意你这个驾照是什么了，因为你超速就是超速了嘛，或者你违章就违章了，但是呢，他应该不会算你是无照驾驶的，就是我说那种情况最严重，他可以算你无照，对，他不管你是车怎么提出来的，但是他可以算你无照驾驶，但是像这种你说我有这个，而且车行是他给你租的时候，车行实际上从法律上已经认可你的这个合法性了嘛，那么这个车行绝对不会说我自己给你出一担保或者怎么样，车行绝对不顶这个雷，那么他从法律上应该是说得通的，警察不会说查你无证驾驶，但是如果说咱喝口酒开车，那你在哪儿都是一样，对吧，这个是肯定的，要注意的，那边最容易查的就是超速，就是在路上被查的就是超速，不会有警察就过来说过那跟你敬一礼，你好，驾照我看一下，不会有这样的 啊， 他们不会这么没事查看驾照。 那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呢 也不会，就是没事看驾照， 就我在澳洲待了好多年了，就是没只遇到过一次，就是警察看我驾照，我当时还觉得很奇怪，啊，我说您是不是最近工作上有些不顺利？ 没有，人家逮人呢啊，你只是长得比较像。 我觉得他更多的是应该出于安全原因，就是可能是正在抓其他的一些目标，并就是可能是某个亚洲面孔啊，可能做了一些其他事， 类似于临检。 哎，对，他并不是一个，他只是看驾照，可能只是一个借口，看一看名字对上，咔就马上就把你拉下去或者怎么样的。 哎呦， 对，肯定是，我觉得是那样啊，就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哪怕我超速，他是要看你驾照的。对不起啊，如果你违章了是肯定要看，但是没有说是下来就看看你出门带没带本儿，啊，没有这么闲的。 好，这个美国和德国一般大家都可能会选择自驾来走， 对， 因为那边有太。神奇的车速和神奇的路啊，都可以 德国这个 车速 太厉害了， 对吧？ 嗯， 除了这两个国家，大家也都相对比较熟了。有没有其他的你去过的？ 嗯， 你觉得哎值得自驾一下，而且相对自驾还比较方便？ 我觉得像新西兰是我特别推荐的一个地方。 嗯， 因为首先国家小，咱们说澳大利亚自驾，你顶多完成它的一段，就这个国家的国土面积的可能十分之一你都玩不了。 嗯， 这十天就玩出去了，因为它太大了。然后但是新西兰的国家非常小，然后它景观特别微缩，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我推荐新西兰的第一个原因。第二就是它的景色特别多变，北岛和南岛，如果说这个金庸老先生写的那个他金庸老先生要真去过这个新西兰的话，我就相信他写的冰火岛一定原型就是新西兰，因为北边是火，南边是冰，北边是三大火山，然后因为它冷所以终年积雪，但是中间有一座火山还是冒着烟的，一直是活火山，所以这个就是北岛，地貌特别特别神奇，而且因为有火山，所以它的那些植被啊等等，它土壤特别肥沃，就有特别多神奇的这种植被和野生动物。然后南岛呢，又是有峡湾、有冰川、有世界上海拔最低的这种冰川，所以说新西兰是一个你用大概14天。最快14天你能走完全境的一个国家，但是这14天我敢保证你从北岛，至少你从北岛和南岛你会看到截然不同的风景。 嗯， 所以这是一个很多变的一个国家。 嗯，好吧啊，在今天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终于还给大家一个相对真实的小包子啊， 还是得聊国外。 对， 一聊北京就哑了， 我都觉得真实了许多啊。好的，谢谢小包子的分享，谢谢 谢谢谢谢。 哎，我是夏明。 嗯，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再见喽。 大风声像没发生太多的记忆，要怎样放开我的手，怕你说那些被风吹起的日子，在深夜收紧我的心，日子快消失了一半，能做完，你还在拼命的追赶，这条路究竟是要去哪儿？啊，大风声像没发生太多的记忆，怎样放开我的手，怕你说那些被风吹起的日子，在深夜收紧我的心，将它埋葬，一样，一样，待风将它埋葬。